Já faz tempo que eu pedi, mas o meu Papai Noel não vem. Com certeza já morreu, ou então felicidade é brinquedo que não tem. 22:06:45，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7号，也就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四晚上，来到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呢也是我们全年啊、和叶谦搭档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是，如果我再出现的话，那就是2019年见了。 是的， 哎，我带来一首还是冬季的暖洋洋的歌曲，在冬天里听这种歌曲最暖和了，来自小野丽莎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呢是叫做是一个拉丁文的名字，我实在是说不出来啊，所以我不能瞎说。有知道拉丁文的朋友呢一听也就知道刚才唱的是什么。对，今天他抛照片的时候呢，我惊奇地发现并不是因为我穿了同样的一款外套啊，就是因为我估计我不新鲜，我在这个节庆日的时候我红衣服有的是，但是呢我就随便抄出来一件，我肯定是穿红颜色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颜色是同样的，然后可能是那款式也是一样的，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韩丽她居然今天跟去年的今天穿的是一模一样的。 你别惊奇，我 今天特意的，还是黑的 蓝啊，蓝黑、啊、我今天是特意的啊，我就想这个和工作男在本年的最后一晚上直播了啊，每次呢我都会把这个一年的第一期节目和一年的最后尾声的节目呢会有一个这样的对照 啊，还是很有准备的。 对，这一年就是节目啊深夜啊对我们的影响啊、当然破折号摧残啊， 仪式感比较重。 这个今天呢也是距离2019年只有5天了，就2018年呢只剩下最后的5天的时间了。 是， 所以呢可以哈倒着跟那个小叶合个影、上节目之前呢跟老朋友们吃个饭、 在刚才你说话的这一个间隙，我紧急地动用了我的拉丁文的字典。 哎呦喂， 我这个还有，我手机里还有啊、 拉 丁文字典我查出来了，那个叫做刚才这首歌叫做就叫拉丁假日。 哦， 拉丁假日， 拉丁 holiday。 对、 行，那马上呢其实大家也快要迎来这个元旦假期了、再工作几天呢就要元旦假期了，我们今天晚上也好好的把这个工作男的2018收工一期呢做好。 好嘞， 今天的红人 1685红、请你出现吧。 是啊，对，不要让场面太尴尬哈。然后明天是沉默，哎，还不错，我们今天的结尾是1686红， 真是很好的一个数字、 对，就感觉挺顺的哈。就是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在这一年里算是四平八稳， 明年会更好。 好不好不知道，反正是有啊。 怎么就我们不盼着自己好是吧？你这种人 不是已经这样了，你说 更好。 我说怎么穿一身藏蓝藏蓝就过来了？ 更好是啥样的呢？ 嗨，这个节庆日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有些美好的憧憬与祝福嘛。 是，好吧，那我也诚实的告诉大家啊，在这寒冷的夜里，我想啊，一定会有一些思念着远方朋友的这样的人，所以第一首给我带来的是诚实的想你。 很好。 世界忽然变形，忽然很安静，无助的我一秒间失去重心，听你不停为我担心，看你不停离我而去，你要我照顾自己，是我做了什么让天使生气，还是我 坦白了，就是诚实的想你啊。 这不算什么坦白啊，坦白这就是一个内心独白而已，没事。 就是告诉对方了吗？ 对，没事。 就之前只是自己偷偷的想啊，现在呢忍不住了啊，疯狂的想啊，瞒不住的想。 哎，你这能量也不可能撂倒一堆，你这是撂倒一个也撂不倒，你就是自己把自己扶起来而已。 今天晚上得让你多说一点话， 是吗？ 因为这是属于你2018的最后的声音了。 哎，不用，仪式感不用那么强。 不，要不你来读暖文章好吗？ 不是我所，并不是说不是我所擅长，而是不是我所愿意。因为那些暖文章我读起， 我们还是来跳跳红人吧。红人啊，红人今天应该是话是最多的才对啊。 反正目前时间过去了14分钟啊、现场的小树长到了38厘米。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看一下我们俩在2018年的工作男和我的最后一张直播帖。 是， 话说这档节目呢，从2011年到现在哈，每个直播的夜里啊，只要男左在呢，都会 po 一张直播帖。 嗯， 一晃7年了。 是，这么算来2011年开始用微博记录。 嗯， 在这之前呢，我们虽然没有这种自媒体记录，但是之前我们是知道的，心里有数，从2007年可以一悉数数到2018年、2019年，甚至那么减一下就是12年。 我可以告诉你啊，2011年就是我们第一年开通微博的时候，那一年我们俩最后一个晚上的合作呢是12月28号啊、有图有真相。 是的， 你看我们两个丧模大眼啊，两个这个灰头土脸、啊、当时的这个像素啊以及这个手机的各方面的修图啊都很不完善。 对， 所以呢就是真实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矫正牙齿啊，所以看上去 不是，那时候你 真的 牙齿倒不是是次要的， 眼镜 那时候眼镜够大的把你整个半张脸占了我现在一看 对，这些真实的一幕哈都被照片保留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直播间还是原来的老直播间的样子哈，没有装修之前的样子、 哎、还有一个上层二层呢。 对，如今7年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可能那个时候听广播的听友们有很多现在也是自己变化很大。 那时候我们的周边的设备啊、音响设备什么的都还装在一个就是你们知道就是那种组合音箱柜那种感觉的，还有一个就是上下层的，我刚才说的两层三层都是那种组合音箱柜、啊，果然就像后来我们家庭的这个组合音响一样，慢慢的它就变成台式的了，不会有人再去用那种箱式的做那个、 嗯、 好，我们先听一首歌。The Man 这首歌的名字是叫做 Philly Steel， 对此仍然是抱有那种感觉 Philly Steel、所以有的时候对很多事情你可能你的看法还有你一接触到你的感觉就是一成不变的啊。有的时候是食物，有的时候是人，有的时候是环境景象，无论春夏秋冬你置身在那里，你的那个心境就是忽然变成了 Philly Steel。 就是这种感觉啊，老样子。 眉清目秀张，你没有当过红人吗？我怎么觉得这一年看你的次数非常的多呢？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最好呢还是从来没有当过红人的朋友啊，我们让新鲜出炉的朋友当红人，如果曾经红过的朋友呢就可以洗洗早点睡吧。 我们也可以让小隋也去探查一下这是不是已经红过的朋友。 对，有很多朋友哈，就是觉得怕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的选红人环节尴尬啊。 你看他刚才还说，哎，这些年红人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挑，他现在他还挑起来 的。那最后一个和你合作的2018晚上当然要这个苛刻一点哈， 反挑 沧海新岛。大家其实也可以发表一下2018年的工作男最后一期节目的感慨哈。他说，哎呀，一晃到了2018年叶谦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时间好快啊，一年转眼又过完了。今天我跟你讲啊，我一定会听到节目结束的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晚上超冷的，哎，你们两个下班都裹严实点啊。 谢谢。而且今天并不是今年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你要是困了你赶紧睡觉去。 他是在乎你，明儿你不就不来了吗？ 谢谢。 31号也不让你来啊。 是 对吧，你再来就1月1号。 31号是下周一了。 下周一啊，但是是一期录播节目啊，因为我还有2天年假呢。 好家伙。 然后我想呢还是在家里哈比较稳稳的去度过这一年的最后那一刻哈。 可以。 大家也是一样，好好的去享受吧。既然是和叶谦工作男最后合作的这个晚上，2018年呢，大家也可以哈，给他点评一下， 就是 点评一下， 提意见嘛，对吧？ 就是吐槽。好，带来一首活泼的歌曲，我们第20段见。 说我喜欢，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情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all day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连你的尝试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want your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I'm falling. I promise.

牌的吧？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哪家酒店呀？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只有-7.6度，今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个白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继续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风寒效应明显。明天早晨气温有可能再次出现新低，天气非常寒冷。目前本市仍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中，请加强防风和防寒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日前由韩寒执导的喜剧电影《飞驰人生》曝光了一支沈腾的花絮视频。电影中沈腾从车神沦落为炒饭大叔，片场更是认真地学起了炒饭。一心想要大展身手的沈腾没想到动作却跟不上趟，小心翼翼的绣花式刀工，狂放不羁的撒饭式颠勺，专注认真的表情配上僵硬不听使唤的双手，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笑点。电影将于大年初一全国上映。好莱坞催泪冒险电影《一条狗的回家路》宣布定档2019年1月18号在全国上映，并曝光即刻启程版预告及与你相伴版海报。同时影片还将开展名为带你回家的大型公益活动，为当下流浪狗的救助贡献力量。在新发布的即刻启程版预告中，贝拉从一只无家可归的幼犬成长为能与狼群对峙的勇士，一切都离不开爱的支撑。虽然贝拉回家的旅途看起来如此跌宕起伏，但其中也不乏令人振奋的冒险元素。在与你相伴版海报中，贝拉与卢卡斯四目相对，亲昵互动的美好瞬间印刻在贝拉抬头仰望的剪影中。贝拉用一生一世的追逐诠释什么叫做一眼万年。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争强好胜，刀削如一抹 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2月27号，也就是2018的最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属于夜签的最后一个直播夜的。你等我介绍完这些前缀啊的第二时段啊，我是女右韩丽。 他说的是属于我的最后一个直播夜的，2018最后一个直播夜的。第二个时段，也就是说我要再给大家讲冷笑话，就是明年2019年重新回归的冷笑话了。这个冷笑话今天呢也是这周本周啊、我带来的最后一个冷笑话，那就肯定得让他姐姐出来，对吧？2018我这直播都到这份上了，韩美能不出来吗？韩美还有我弟弟叶旭啊，这两个欢喜冤家啊，这个模范夫妇。那天呢这个韩美说啊，韩美跟我弟说啊，老公啊，我这个我明天要陪闺蜜去逛街，你自己跟家吧啊。叶旭呢其实早就对此呢颇有微词啊，很有看法，那天壮着胆子啊就跟你姐韩美就直接问出来，哎，我说老婆，你怎么，你对你闺蜜好像比对我好多了呀？啊，哎，我这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吧，今儿啊，要是我和她同时掉水里了，你会先救谁？韩美呢，把包啪放下了，把外套也脱了。你等会儿吧，啊，我先不去了啊，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俩为啥会在一起掉水里？ 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这首歌的名字就是专门送给我弟弟叶旭的啊。你得赶紧说点什么呀，你这好家伙被你姐又问住了啊，当时就傻了，当时就啊，我怎么对我怎么跟你闺蜜 就一起掉水里的来着，这现在还想理由呢。嗯， 有人说是坠入爱河， 这谁知道呢。嗯， 算了算了，有些事情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啊。不要想太多，马上进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哎呀，也是2018年和你分享的最后一篇暖文章了。 是韩立今年的最后一篇暖文章也要出现了。 是，那请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环节。当然了，目前呢红人还是没有挑选出来，这么艰难吗？是的，但小树呢已经长到了1米，已经很不错的一个身高了。如果你从来没有当过红人，2018年限量版的红人啊，倒数第二个限量版的红人，请来争抢一下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人生的三大错觉，越早认清越好。人最应该拥有的就是对时间的敬畏感。人生有很多错觉，比如股票要涨，房价要跌，他还爱你。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不需要做什么英雄，却需要认清人生一些错觉，认清才能放下，放下才能轻盈。特别是人生三大错觉，越早认清越好。一，认识的人越多越好。有人说朋友多了好开路，于是大家都忙着认识更多人，拓展交际圈。话是不错，但是认识的人多了，朋友就多了吗？不见得吧。事实是认识的人过多，导致自己没那么多精力去培养感情，所以真的处成朋友的反而更少。很小的时候大家都做过一个梦，向世界所有人讨1块钱，自己就发财了。长大发现这种想法太幼稚了。这个世界有很多厉害的人，你认识他们，他们却与你无关。我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个微博几十万粉丝的摄影师，也有年入百万的设计师，更不缺白富美，但是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点头之交而已。相处的圈子不一样，真遇到什么事儿，我连帮个忙开个口都不好意思。张韶涵曾经是天后级别的歌手，认识大半个娱乐圈的人，但是最近吐槽大会上她说，我真的没什么朋友。经历过亲人朋友插刀，事业跌入谷底，那时候围绕在张韶涵身边的朋友真的是寥寥无几。不是认识的人越多得到的帮助越多，失意的时候身边更可能是空无一人。只有自己强大才是真的强大。成年后的交际圈有个谁都不挑明的潜规则，你的价值越大，来认识你的人就越热情。没有自身价值的社交是无用的社交。这里的价值可以是特别善于倾听，特别会调节气氛，特别能守住秘密。有自身价值的社交才是你来我往，互相搭理，不然只是一个人一头热而已。浪费太多时间社交是无意义的，现代人讲究有效社交，所以有时间到处交哥们儿，不如沉淀自己，读点书，多思考。有句话挺矫情的， 但也挺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第二个假象，不回消息，真的是因为忙。在感情里，我们都很擅长安慰自己，他一个小时不回我消息是在开会，三个小时不回消息是手机没电，八个小时不回消息是太累了忘记了。其实心里是门儿清的，再忙也不可能几个小时不回消息啊，他只是不想理你而已。我还真有个不想理的微信好友，他真的很烦，不管时间场合给我发语音对话邀请，晚上一点上班时间早上八点我都收到过他的语音电话，又没有什么正事儿，就是单纯的唠嗑。有几次我提醒他我在上班，我不想说话，我有别的事情要做，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唠家常，挂掉之后还会弹语音信息。最后我很自然地忽略他的消息，电话不接说没听到，语音信息只回表情包。几天前他发了条动态，指责有个朋友（括号不是我）好几个小时都不回他消息，却发了朋友圈，质问他有这么忙吗？还说这个做法太不尊重人了。说真的，我看到这条动态就笑了，别人正在用不搭理的方式告诉你不想理你呢，你却不自知。很多时候别人用不回信息代替了一句你好烦别说了，或者我不回答你的问题我不同意你说的，真的是因为这些太直白的话说不出口，还想着留一点尊严。不管是作为忽略消息还是被忽略消息的一方，都要清楚不回消息代表着委婉的拒绝。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造成对方的困扰，如果没有，那就失去对方给的最后一点尊严，不要再主动了。第三个错觉，人生最大的错觉是以为来日方长。于丹曾经分享过一次经历，他有一次骨折去医院，遇到了一位相当聊得来的医生张主任，治疗期间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张主任告诉他腿里埋了钉子，一年后要来找他取出来。后来于丹忙于工作没有按时去，张主任几次提醒他，也想着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没想到张主任在一次治疗中因公殉职了，他这一拖竟成了与挚友的永别。人生最大的错觉啊，就是误以为来日方长，最后才惊觉世事无常。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人平均一生的寿命是78年，我们花28.3年睡觉，花掉1/3的时间，一天工作8小时，花掉我们一生中的10.5年，再加上加班通勤，时间更多，花在社交娱乐人际相处的时间占据了9.5年，加上必要的吃饭睡觉零零散散的时间，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9年而已。这意味着活到40岁之后，属于我们的时间寥寥无几了。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呢？很多事现在不做，以后就真的没机会了。人最应该拥有的就是对时间的敬畏感，多花点时间陪陪身边的人，陪父母说话，陪爱人吃饭，陪孩子成长。时间千万不要舍不得花在重要的人身上，答应朋友的约定一个个实现，哪怕是逛一次街 打一场球，空下来就约了去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少生气，别拼命，等命运收回生命的那一刻，还能说句我享受够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人生三大错觉，愿你早些看清，活得更通透。2018已经就剩下最后的几天了，那么2019我们要活得更好。 不小心回到起点，一个新的世界，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 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 是、 啊、我们的明天。 今天道路确实非常寒冷。 道路 啊，鹿晗吗？ 你这个太 冷 了。 反正今天走在路上呢，就是体感温度是非常低的哈，因为我在东北长大，我对冷呢其实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免疫力的哈， 干冷。 但是就是北京的这种冷啊，它是风啊，这个撩拨的这个状态是实在是太冷了，就跟那个20多度的冷还不是一回事儿。 所以在这里经常一个就是要提防风寒。要提防什么怎么怎么风，就是中什么中风什么的，这种都是要提防的啊。尤其是老年人一到了这个极热或极冷的这种季节的时候，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啊。 嗯， 别变成养生了。 嗯，每天呢都会有老朋友，也会有新朋友到来。其实每次看留言的时候，就能感知到一些新朋友，比如这位叫做 Val 开心果的朋友。助力啊，我很喜欢女主人的声音。 助力就是 加油， 给韩立打一个 call 的那个助力，正好他用在这个词里边特别形象，就是 女主人的声音。 对，助你一臂之力，但是力就是韩立的力啊。 这个女主持啊， 女主人。 第30分钟。 是可爱小美女。 Hello， 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小冰。2019年来974找我呀。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冰播报。 为人类回家被去联系， 亲，不见不散。 不管你去向哪里，我们还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每天起床第一句，由我们来叫醒你，堵车心烦不着急，音乐互动陪伴你，把睡早起和累心 叫醒你，叫醒你，叫醒，叫醒你，叫醒你，叫醒！ 青春活力谁能敌？ 让音乐来叫醒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还是静鱼河。 哎，月月鸟小哥哥， 欢乐你的上班路。 饱含深情的歌曲，正午时分与你手手相伴。 我想给我的朋友点播一首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我想为星博点播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希望自己在2019年可以重新振作起来。 每段故事，每份祝福，点播为你传递真情一片。2019年周一至周五12点，思萌依旧与你相约北京音乐广播。 你的故事，我的歌。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生，刀枪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4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四晚上第二十段的 NZ， 不， 第三十段，对。 真快，第三十段的 NZNY。 他说暖文章说上瘾了，还想给你们来一遍。 是的，还想念呢。 是 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刚刚呢，我也把红人就是挑选出来了，因为他的名字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是、啊、 甚至这一年你都没有留过言吧。他叫做 等你 梧桐树上爱笑的姑娘，哎呀，像一本书的名字一样哈。 嗯， 等你梧桐树上爱笑的姑娘，嗯，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然后完成呢。耶，小树现在已经长1.36米了。 对，一般来说你在别的树上等的都是猴，但是唯独这个梧桐树上你等的是凤凰啊，凤凰那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姑娘。 好嘞，从来没有见过你留言啊，也希望在2018年从来没有留言过的朋友可以这个踩一脚啊，至少呢2018年算打过卡吧。 嗯，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大概都不是喜欢一边听一边聊的，这一年都没有理会过我们哈。 对。 嗯， 不过这无可厚非，因为听广播有的时候，嗯，别说你们听了，就是我们直播的时候 啊，这个小随告诉我说，这姑娘也红过， 是吧？ 这是自己改的名吗？ 梧桐树上爱上谁的爱笑的姑娘是吧？ 这到底要是干什么呀？ 爱笑的凤凰就让它红呗。 我也觉得也是啊， 是 当然要如果有更新的，咱再。这个双红啊都行，没关系。 刚才说了啊，不但你听的是不喜欢说话，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说话的、 这个、 我们直播的都想在一种安静的环境下度过一个夜晚，都不想多说话，所以多放歌。好，多放歌，这这不用我多介绍了，我来一首 Taylor Swift 的 Ready for it。 Are you ready for it? Baby, let the games begin. me and you'll never be alone. I island breeze and lights down low. No one has to k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过一年了，大家马上迎来元旦假期，可以来一下像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不醉不归。 对， 不醉不归啊！ 今天我们当然，你要是赴酒局的话，最好是不要真的抱着那种 大酒伤身，然后去不醉不归。你就是高兴了，热烈了，那也是一种醉，那叫陶醉，微醺就行了。不要说你已经达到了那种陶醉的状态了，就不要真的是大醉不归了。大醉不归你是归不了了，你归了，你归回去也是很难受第二天早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 是，这首歌叫做不醉不会哈，来自 Hebe 田馥甄啊，唱过很多情歌，同时也能驾驭这种小轻快调子的他。说过了，今天呢是叶谦2018年最后一期的直播， 对，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来就是表达一下对他的留恋啊。 对，就所有的人过来以后就不说我，无话可说。对于他，我们就根本没法用语言来评说这个人。 不也有的个把，比如今天的这个红人，等你梧桐树上爱笑的姑娘哈， 你看看， 他说我平常只是听，我喜欢你们的感觉，对吧？没说我也没说你，你们的感觉。 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对待事物的感觉、看法都好多了。 还有 voice 啊，这个声音啊，以及对待事情的看法，很好的 ，OK 的。 一起的时候能跟大家摆出一条正路子来，已经很难能可贵了。最理想的是自己独处的时候，想通一些事情，然后还能办好、办明白一些事情，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和理想的状态。 其实我们终其一生在做的事情都是和自己的相处啊，不管你是有另一半还是没有，有家庭还是自己一个人，其实我们都要学会的是一种内心的独处， 掌控了自己，能很成熟的战胜自己的一些劣质点啊，这是最好的。你每个人都有劣质性嘛，都有他的劣根的那个内点， 对，就有 bug。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 bug。 所以我们经常调侃的一句话就是说，很高兴啊，你有一次输给了自己，就是因为你没战胜自己的 bug 嘛，经常输给自己。 人无完人，而且我相信在这2018的每一天的参与中，我们都强烈的能够体会到这一年自己的一些非常就是明显突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问题啊。 那么两个人或者是大家在一起商量，就能商量出一条很正的、很好的捷径，甚至是捷径啊，这个路子是很好的。 我和叶谦还有陈默都算上，我们都不算是生活里真正完美型的这种人生的人， 没有人是这样的。 对，我们一定不是说的这些话语，我们平常生活里也是100%做得特别好。 是啊，喝酒也醉，挨打也疼啊，又不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完全的人生指南，就不可能是我们， 对不对？ 就是尽管我们有这个理性至上的这个人生的指南指导点，但是也有感性啊，也有一些 hold 不住的时候 啊。 这该哭还是哭啊，该闹还是闹。成长麦子说，我也好久没来了，你们知道吗？我最早考研的时候，我每个深夜背书的时刻呢，都听男左女右。这会儿呢，我都研究生毕业了，我在家里当老师啦。 在家里当老师？ 我都回我家乡当老师啦。 回家乡当老师？ 闹着玩呢。 我还以为你现在已经就特别就是那种片段性教 学是吗？ 对，片段性教学网络教师，你知道吧？在家里他就直接可以授课那种。 也可以啊，就是人有这个一技之长，你有很多点可以发光发热的。 很多的网红大老师都是这样的。 大老师，然后听到男左女右的声音也是重新开启了。我也推荐你听 FM 啊，这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 app 啊。 是的， 听 FM 会更加的清楚的听到男左女右。他说亲切感扑面而来、啊、 哎呦我天哪，真扑面、 就是、扑面而来。谢谢你们的陪伴，没毛病啊。明年2019年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钟，老时间、老地点、老片花啊，一切都莫有改变啊！ 上了岁数的两个老人，他三不能把人家默默加进去，默默年轻，默默年轻。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Friends》，朋友们，接着来。Made it clear. We're just friends. So don't go look at me with that look in your eye. You really ain't going away without a fight. You can be reasoned with them, don't be impolite. I've told you once, two, three, four, five, 6,000 times. Haven't I made it obvious? 特别带来一首我上初中的时候听过的歌，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 对对对，一听就是那个年代的，然后 对 青春洋溢啊， 是啊，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和爱情有关的， 对， 一点点都没有， 嗯， 就是那么清纯啊，就是那么清澈啊， 就是这么一个三个那个时候也跟怎么说现在的 TFBOY 那种年龄的孩子啊，相仿的。这个三个现在当然已经是好家伙，已经是老大哥，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啊，还是那种非常非常那个成熟的男性了。那个时候也从青涩过来过啊，青苹果的年代过来过。 其实再过很多很多年，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想起当时在听的节目，就像我们节目当中放过的一些歌曲，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个回忆的跨度会更大。也许我们所想的是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听的歌，对吧？ 对。 但他们能想到的是，不仅自己上学时听的歌，还有他们听过的，哎，电台老主播们他们上学时候听的歌。 有， 对吧？ 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可能给朋友们介绍的演唱者还有乐队 太老了， 太多了， 嗯 啊，琳琅满目的，确实也很好，然后一点不缺软件的这种软件的来源。我们那年代为什么痴迷于音乐，有很大一个原因，我认为啊，始终认为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东西 对 可听，能记住的 选择性很小， 对，能记住的一股脑马上就全能记住啊，就像很容易记嘛，谭咏麟啊， 张国荣， 对对，张国荣啊， 四大天王， 张学友啊，连那时候连刘德华都不唱呢，还啊，后来刘德华咋还开始唱歌呢啊，隐而优则唱的那种，那么我们就特别容易记，包括我就是已经脑子可以分出来记很多国外的乐队跟歌手，也不多，那时候能听到的他们的也不多，所以也记得特别清楚。现在可好了，一张唱片可以有50多个人合集在一起，而且也都是最新的啊，也都是各种奖项的啊，各种各样的，像 Taylor Swift 这样的啊，又出了一大堆一大堆。比如说现在这首歌啊，就是布鲁诺·马斯，就是马火星哥嘛，火星哥和 Cardi B 一起演唱的一首歌曲 Finest。 我相信有很多年轻的听友说，我不买 CD 的， 不买 CD 那就 都自己下载歌曲。 对对，可以可以，那也是现在最主流的一个办法。 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见喽。 主播小冰，2019年来九七四找我呀。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

也是2018年最后一次给大家直播啊！我要再回来工作的时间段，那就是明年了，所以呢，也得提前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要不这个时段你就专门自己说，我就不出现了， 我 让你尽享2018限量版的与你而言的重要的直播时间。 不好，不好， 怎么样？ 不行，不行，不可以。 我明天还来呢。 男左必配女右，我可不当1111，一定要是男女搭配。 23:33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正在听着男左女右。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我是女右韩丽。 是。 今天晚上的红人叫做《等你梧桐树上矮小的姑娘》。因为据说有人举报你已经红过了，所以我也不去你家里做客了。 是啊， 咱们就都各自安好就可以了。 换了个名儿，过来就是缘分啊！哪怕是换个名儿，把你又挑成红人，那都是缘分，二次缘分哈。 对，而且小树已经长到了1.7米了， 1.7米， 大家可以安心的入睡了。因为毕竟天很冷，明天要早起的啊，还有很多重要事情的朋友呢，就早点睡吧。 好，先听歌。 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多放一些歌曲哈，也是希望你能够早一点进入梦乡。今天听不到完整没关系，还有明天呢，还有明年呢。 对，明年是真的。 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 rubber bands. Bruno Sang, tell me while I do my money dance. Like, hey, flex 做的梦我还记得有多鲜艳， 我们的十年，许佳莹唱的这首歌，我们还要加上一年啊，我们的十一年已经走过了啊。2019年7月16号，男左女右就将陪你12年了。 对，我们的生肖一整轮 啊，还真是哈，哎， 生肖一整轮， 完完整整的， 对， 12年，真好。 那一年是双春年，我不知道这个到今年这12年整个一轮下来，今年是不是啊？就明年是不是还是双春年哈？我不知道，这个到时候有证可查的啊，咱们马上就能查到了。好，他说养生稀米饭说下班了啊，告诉你外面不是一般的冷啊，让谦哥先下去热热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相伴的快12年的日子里，我们已经过了12个冬天了， 是 我们已经深谙此道了啊。 你还 多冷的日子我们都经历过， 你还别说，就是特别极寒的那个时候，你不是两三分钟能把这车热起来的，你还真是得等上个5分钟以上，那车才刚刚有一点点水温。这就是早上我为什么老跑下楼先把车拧开，然后我再跑上楼给闺女穿衣服呀什么的，再把它弄下来。他呢还，他小孩这思维就是很到位啊。其实有这种产品，他就直接说，爸爸，你为什么不能用遥控器去热车呢？就是，嘟嘟一下那个就车就开始热。我说有这种车，那都是高配的，非常高级的那种车，就是直接就是遥控热车的，是有的。 哎呀， 他直接就说到位了， 孩子直戳痛处。 我 还能让爸爸加油， 还有那么好的车呢。他以为试车就应该是这样的。我说这个一般般的普通的这种私家车是没有的，很高配的或者是很名牌的这种车是有的啊。 好吧，这个爸爸加油哈，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其实很多人发现，其实与自己而言呢，有些东西是可以凑合的，对吧？ 对， 没有那么讲究。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想通过努力给他们更好的。 其实也是幻想啊，你也是自己跟催眠自己，想给他们最好。这对于他们来说， 没所谓了。 只要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只要父母给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其实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我现在想想也是，小时候。我爸我妈就是带我去哪儿我都觉得特高兴，但是只要是他们俩或者是一吵架了，一不在一起了，怎么着，就是一个人撂单的，我就觉得到哪儿我都没精神，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啊。好，这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的 I Know You， 我了解你。 We already know we're far from perfect I fall to the curb YouDoesn't matter,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is paradise in our minds, falling togethe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I know you.See in front of me Strangers start to look like friendly faces I'm a little unsteady on my feet And carrying the world is overrated I fall to the cup You laugh till it hurts Who cares? We've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We're all stumbling through the nightIt doesn't matter,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is paradise in our minds Falling togethe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I know youI'm a man. 不知不觉要进入到2018年和叶谦合作的男左女右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哎，我这儿还意犹未尽呢，刚给大家放了一首比较 Crack Davy 的那种节奏感的歌曲。哎呦，到最后一首歌了， 感人了。 是是是，开始要 清场了。 追溯一下啊，这不用追溯，今天大家也没理我了，也没跟我，就像平常日子一样。我这是我最喜欢的，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再重大的事情，其实我都会以一种没有分别念、没有分别心的这种感觉，就是像普通的日子。甚至我那想让自己就是练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生处死无大事这句话都不要在我耳朵里真正有分量。我想能要是能练成这样，这个人 OK 的。但是很可惜啊，你练一练你才知道你自己的内心有多不静，多不静，多不静啊，都是这样的。 好吧，谢谢这2018年全年啊你的陪伴。而这一年确实你没有用拐杖， 是， 然后也很少迟到、啊。 这个盼我什么呢？ 没有没有，这个每年不都总结吗？ 是是是， 就是一切还都比较好吧啊。随着年龄增长呢，按理来说是状态应该比较走下坡路哈。但庆幸的是，也许人的意志哈，真的会带来很多不同的改变。 有两样东西，我一直是靠兴趣。啊，一直靠喜欢， 靠药物支撑的。 我一直靠喜欢跟这个，就是说 情怀 、一直在支撑。就是我每周末的跟朋友们的踢球锻炼，和每天晚上过来跟大家听音乐聊天。 就是人能把一件事情坚持做很久，这慢慢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 对， 谢谢叶谦，说一声新年快乐，也祝福大家明天2018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五都过得好好的。晚上10点，我和陈默会再次回到直播间。 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新年快乐，咱们明年见。 2019见。 好， 晚安。 晚安。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再见。好听吗？谢谢谢谢。